英明等石毅的电话一直等到快一点。根据他和对方交往的这段时间，石毅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非常的符合他出身的环境，就是言出必践。但凡他说出口的话，就一定会做。所以，既然他说要跟英明联系，那就肯定会找他。抬头扫了一眼挂钟，英明有点无聊的又剥了一个花生。 这饭吃的也太久了。 不过，就算人不在现场，他也想得到今天这饭会吃得有多不舒服。所谓食不下咽，也应该不外如是了。应酬这种事，从来都是用来倒胃口的。杨启梅摇了摇头，英明有点同情，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的石毅。再等一个小时，如果没信儿的话，他也可以洗洗睡了。估计对方是已经喝挂了。不过最后英明没等到那么久，石毅的电话一直没到，但是他家的门铃响了。起来开门的时候，他就隐约有点预感，真正看到门外站着的人，却还是有些意外。 你怎么过来了？ 就是想过来溜达一圈。 石毅把领带扯了几下，解开了一个衬衫的扣子。 操，本来以为天凉，喝完酒竟然搞得一身汗。 他脱下外套的时候，英明很顺手地给接了过去，然后挂起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 喝到现在？ 懒懒地晃荡到沙发边上，猛地一下把自己摔在沙发上。石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一脸的不耐烦。 威赛今天出的排场不小，一桌子人对我一个。 他说到这里，歪头看了开冰箱拿水的英明一眼。 你猜战况如何？ 看你这样子，起码没输。 石毅一扬眉，有点得瑟的点点头。 平手。 他之前开玩笑说这是鸿门宴，倒是一点都没有说错。吃顿饭，简直比他在谈判桌上泡了一天还要劳心劳力的。威赛事情搞这么大，也确实是有点急了，说话的态度比起上一次差别很明显。英明把水递给他，然后靠在沙发边上。 平手的意思该怎么解？ 就是所有的事儿维持原样，没进化也没退化。 说白了就是维持现状。今天饭桌上，威赛确实提到了消息泄露的问题，话里话外的意思虽然并没有直接点名就说是英明说的，但是暗示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。想多一点，其实威赛今天安排这样一顿饭，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得到石毅一句话，就是英明的事情他不要再插手管了，反正这笔账肯定是算不到他头上，大家以后可能还有合作，人前留一线，日后也好相见嘛。因为确实渴了，石毅一瓶水没两下就灌下去一半，然后叹了口气道：“ 我看威赛这次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你了。现在这件事儿根本不是到底谁把消息放出去的问题，而是怎么阻止这个消息继续往下扩散的问题。 既然有一，就肯定有二。有人开了口，那其他人跟着出声，那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已。”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恶性循环，只会越来越糟糕，甚至一切覆水难收。英明皱了下眉。 你既然想说，不如就说清楚吧。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威赛真正后面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的，他们算是最早一批接触汽车行业的人，那时候能够插手这些的都得是些什么人呢？这里头的事情你想也想得明白，本来这家公司跟我家就有点渊源，合作也好，到现在跟我坐下来谈也好，基本上也还是看着这点情面上。 所以这个情面现在不好使了。 我告诉你，情面这东西从来就不好使。 他把矿泉水都喝光了，就有点无聊地玩着手上的瓶子，颠来倒去的，看着还挺自得其乐。只不过他说出来的话 却一点都没有轻松的感觉。 凡事不牵扯上利益，那什么都是情分，一旦牵扯上了具体的损失，那什么人情都是放屁。威赛这次的事儿，到底会损失一个什么数，估计一般人都想不出来。 信誉是一个企业的品牌树立之本，这东西没了，那就等于这个牌子也就废了。他回头看了英明一眼， 现在在威赛那些人的眼里，你就跟浑身绑了钞票的靶子一样。 事情演变到现在这种地步，总是要做点什么，心里才能够舒坦一点。那个名单上的人，从上拉到下，也没有几个人比英明适合做这个所谓的众矢之的的。威赛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企业。但凡有企业，就有高低之分，有上下之别。现在上面的人要追究，下面的人总要给一个结果。具体到底能不能挽回损失都另当别论，单独说这件事情最后怎么收尾，总归是有人要付出点什么的。十亿的话英明听懂了，他靠在边上微微皱了下眉。 你的意思是现在威赛的人要用我杀鸡儆猴？ 查不出来到底是谁开的口，那找一个人警告一下，其实比挨个去追查这件事情来得有效多了。 应该也不到杀鸡儆猴这么严重，他们也不至于真的做出什么事儿，但是肯定还是要搞出点动静的。 这个结果其实早就料到了，在威赛这件事情刚被捅上新闻的时候，英明和他两个人心里就都有了底。不过石毅说完这句话又补了一句， 但是这件事儿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已经想到要怎么处理了。 他看着英明，表情似笑非笑的，满是笃定的嘚瑟。 有我在，包你没事。 英明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看着他晃了下手上的空瓶子，下意识的皱了皱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英明才开口：“ 十一，今天威赛的人，难道就没有问你一句话吗？ 哪句？ 这件事儿。”到底你搅和进来干嘛？ 一开始救人不签合约，这些其实都不难理解。毕竟按照石毅的性格和为人，本来也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任人予取予求的人。他不配合，跟他自己的三观取向有关系，也跟他的性格有关系。但是现在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，似乎他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还在里头折腾。英明平时不是一个会逼问别人什么问题的人，至少在他跟朋友相处的时候，他宁愿糊涂不愿意较真。但是今天晚上听到石毅这么说完，他就觉得心里堵着的东西得搬开，所以没有听见石毅的回答，英明问了一遍， 威赛那边的人是不可能真的和你在台面上闹翻的，你就算真的要出面，估计你自己的面子也不够，惊动到你家里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就没算过，到底值不值得？ 石毅愣了一下，他大概是没有想到英明会问这么个问题，眉头很轻地皱了一下。他放下手上的空瓶子，也看着英明。这短暂的沉默，对两个人来说，都搁着一种很沉重的压力。但是对彼此的意义不同。英明记忆里已经很久不曾这么自找不痛快地来处理事情了，他心里自嘲自己的矫情，面上却还是一副非要石毅回答的架势。过了一会儿，石毅才很清晰地答了他一个字： 值。 然后英明敛下视线骂了句： 我操。 จะรู้ความรักแม้รักจะต่างคนไม่รู้ใจแต่ปักใจเพียงครั้งเดียวติดในใจชั่วกายามที่เราทั้งสองได้ผ่านพบลบ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อดีตที่ร้าวรานเธอคือ